徐佳配乐，陈辉阳邂逅众生花。 可以實際啲嘅事啦，咁即係身為香港嘅女性咧，如果譬如我而家仲未有男朋友啦嚇，又差唔多30歲啦，你有啲咩 tips 俾佢哋嘅忠告咧？譬如如果可唔可以分大概3點啊、5點咁，俾實際啲嘅情況，等佢哋可以即係進步下咁。 其實最緊要我覺得就係男仔咧，你唔好怪我直言。男仔如果結識一個女仔，一大班 friend 咁樣，咁點解佢特別要同你傾偈，同第二個傾偈咧？大家冇諗過呢個問題。我當你好有內涵，就因為你嘅外觀啊嘛，外觀真係好緊要嘅咁樣嘅。好啦，你去一間譬如夜店咁樣，一班朋友一齊去玩，嗱男仔堆，女仔堆，喂，好正常人啊，都會揾一個靚啲嘅試下 approach 下，可唔可以做朋友先？咁呢個去到人嘅定律嚟咯，已經係嘛？咁所以外觀咪真係非常緊要嘅，即係唔好話去到整容咁樣啦，即係化妝化好啲，件衫靚啲，喂，肚好啲，即係第一次見嘅俾人嘅好啲印象，咁呢個都係非常緊要啦，啱唔啱？ 但係我女仔好貪靚嘅咯，我已經覺得好貪靚嘅咯。 如果同日本同韓國比咧，都仲係有距 離。咁係，但係日本同韓國咧，佢一日可以花幾個鐘頭去化妝噶嘛， 都仲係有距離。香港女仔咧，仲係好多時間喺工作嗰度，佢哋好勤力嘅真係，好多時間喺工作，變咗有時咧都係比較污衊啲。咁當然，如果比起中國女仔個包裝，香港女仔梗係好啦。但係即係個包裝係再可以再好啲嘅，即係平均嚟講，相對區內，我哋唔好同啲即係發展中嘅國家比較，要同啲發展咗嘅國家去比較，咁樣比較先至啱啊嘛。咁即係如果比日本同埋韓國，佢哋仲係喺個包裝上仲係落後嘅，呢個事實。好啦，第二就係放開自己，放開自己之際 ，open 下個 mind， 即係開始接受多啲人，唔好就覺得我一定要咁啦。其實有時可能識得耐咗先至真正了解到嗰個人係點，唔好一嚟就山寨。一唔一嚟就生集，即可能嗰個人有好多優點，你見唔到，你唔同佢相處一下，你點知佢有冇優點咧？係咪？可能佢有優點你好中意，但係你一嚟生一集，咁你咪冇機會咯，係嘛？ 咁唔係一識一個人，你建唔建議佢即刻俾真我，但係唔好收埋先，即係唔好即刻俾一個真我俾個男仔睇。 我建議係俾真我嘅， 俾真我， 因為冇得扮嘅。 咁即係如果我係一個脾氣比較個耐性差少少嘅人咧，就倒不如就即刻，你明唔明啊？ 話咗俾個男仔聽，因為啲男仔始終係中意呢啲噶嘛，雖然少啲啦，但係好過。扮完3個月之後，你嘅真我出翻嚟咧，嗰時仲 咁，即係寧願食一餐飯得就得，唔得就唔得就算啦。 呢個就頭先你講嗰個內涵，即係自己嘅內涵都一定要好咯。第三就係個內涵就包括咗，即係你接受人唔好生雜。第三就係你自己嗰個內涵，即係話你對人處事嗰個態度， 處世嘅 個處世係啦，都係非常緊要咯，真係。 咁第三點咧，第三點有乜嘢可以改變到？ 即係我覺得其實你話刻意去改變又唔使好大去改變嘅，但係即係接受多啲嘢，有啲咧直頭佢哋成匿埋屋企咁，即係見多啲世面啦。你講係即係識多啲人。先有得揀嘅，如果你匿埋屋企，點會有機會可以識到異性啊？真係好慘啊！我琴晚都喺度仲諗緊呢個問題，係啊，真係仲有好多嘢。琴晚已經係喂有冇男朋友介紹我食啊？我真係冇喎，大佬。 即係一喺呢個角度，你覺得條件一個條件好嘅都一樣係揾唔到男朋友。係依家開始係唔關條件事啦，連條件好嘅都揾唔到，唔好話條件唔好啦。 條件如果係好嘅更難，因為佢自尊心更高，同埋好多男仔咧，佢覺得嗰個 entry barrier 即係個高啊，即係太靚女仔咧，反而係冇人敢追。因為咧大家都覺得咦白噶啦，佢點會睬我啊，騷我啦？反而咧係你見平平庸庸個人咧。你真係見到嘅，比較開心啲，好容易識到朋友嘅，多女仔就多男朋友啦。因為點解男仔好衰格嘅？啲男仔咧覺得難咧，就唔追噶啦，因為驚輸啊，好要面嘅啲仔，啲仔咧覺得我追唔到個女仔咧，我就好魚啊。咁所以咧，我感覺易追嘅女仔係最著數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人哋試下追下你，起碼佢覺得啊呢個好似唔難追，追下都得嘅咁樣。唔係我覺得呢個好難追，追都追唔到噶，算罷啦咁樣。嗰啲男仔咧係好怕輸嘅，即係開口咧都唔敢，因為佢怕輸。所以咧，我如果女仔，我最緊要一樣嘢，嗰個集啊，講就係，喂，俾多啲 hints 人，個感覺易追啲，咁啊自然多啲男仔會 approach 你噶啦。呢個最緊要。但係咧，我意見咧唔係咁，我叫你個感覺易溝啫，唔好真係易溝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個感覺易溝，你就唔好真係一下俾人追咗，咁啊又冇嗰新鮮感噶咯。即係釣魚，我成日講以前咧，即係女仔對男仔成日釣魚咁，見下又見下，又俾啲機會佢，又好似唔俾佢咧就最死啦。咁佢咧就即係俾你戳住，一定唔得咧咁樣。男仔咧永遠係得同唔得中間咧，佢最辛苦噶啦，即係咁呢個最緊要咯。 香港以前嘅女仔唔係咁噶，如果我 唔識噶，唔識噶，完全 以前睇翻就 所有香港仔嘅感覺真係難追嘅，即係咁。所以啲一面對國貨充斥，因為國貨感覺易追好多啊嘛。 即係同埋對比上所有嘢啊，靚啊靚過你，高挑啊高挑過你，係咪啊？ 始終佢多 choice 嘛。 好似頭先講啦，跟住你咁樣做係 work 到啦 ，work 到曬。可能我又要面對第二個問題，咁我點樣留住嗰個男人咧？ 呢個就其中頭先講嗰個咧， 喂，唔好坐监啊！真系，我 即系你觉得唔俾坐监就留得住佢噶啦，其实 俾啲自由佢。 嗯， 我成日讲咧，你唔好怪我直，即系呢个一定要讲，但系好唔啱听嘅，对女仔讲。 嗯， 其实咧冇一个百分百嘅男朋友， 嗯、 即系唔会一个男仔咧系专心一意咁去对你放未来嗰五十年嘅， 嗯， 死咗条心嘅。佢就算唔做出对你唔住嘅嘢，佢心都会谂噶。呢个系即系冇办法面对嘅现实。佢就算唔做出肉体上嘅对你唔住嘅嘢，佢都会撩下女仔噶。佢、唔会五十年未来五十年系得你一个。 因为呢个天性嘅， 所以我成日同啲女仔讲、最紧要系咩咧？对男仔 系， 嗰个男仔对你有冇尊重？ 嗰、 个男仔对你有尊重，咪即系话佢系爱你。咩、叫尊重咧？即系佢仲呃住你。如果有一日佢连呃都唔呃你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你就真系要走啦。嗱，如果明咗呢样嘢咧，就终极嘅 transformer 喎。 OK， 系我拍文咁啦， 即系呃系 OK 嘅，就呃得渣都 OK， 呃得渣你放佢啦。佢肯呃你系好好噶啦， 已经开心到，啱先哥哥真系开心到 嘅。佢肯呃你已经系即系，喂，佢真系真心嘅，因为点解肯呃你啫？佢讲大话系因为佢想留你喺身边。如果佢唔想要你嘅，佢使乜呃你啫？佢讲咗实话俾你听，啊，寻晚我去滚你，你走啦咁啊，咪讲完啦，啱唔啱啊？ 系， 佢因为爱你，先至会呃你噶，你明？所以我话，一段关系长久嘅，记住最紧要就系嗰个人，如果仲系即系你系佢生命中最重要嗰个女人，而你系佢系仲系好锡你嘅，佢系仲系好对你好好嘅，佢咧做咗少少错嘢嘅话，原谅佢啦。如果唔系女仔，你信我啦，系唔会有幸福嘅。 你呢个睇法觉得即系适合用于香港，还是系所有嘅女性都系啱用嘅？ 所有女性都啱用，因为男仔本身个基因 系 佢个设计，即系机械人嘅设计，佢就系要同尽量多嘅女仔去交配， 系 咁佢生出嚟嘅仔嘅成功率嘅机会咧就大好多。成吉思汗有14兄弟，先有一个成吉思汗，所以男仔天生个基因就要尽量识多啲女朋友，去尽量去繁殖多啲下子下一代，因为佢成本好平， 系 精子嘅成本好平，一日就做到好多孙，成本好平。点解要成本平咧？就因为佢生得越多，佢成功率越大。這个咧系个动物性同我哋嘅社会嘅道德观念咧系完全相违背。我哋嘅道德观念话俾我哋听，我哋要对人好，要专一，明唔明啊？唔可以呃人。 系， 但我哋嘅动物性唔系咁，即系等于我哋肚饿一定要食饭 啊， 一样嘅就嗰个动物性就系咁。我成日举个最简单嘅例子，我唔知你有冇睇过《荒失失奇兵》，即系个卡通系讲嗰啲狮子老虎就困咗喺荒岛度，佢原本喺呢个动物园嘅，佢完全唔识野外生活。嗰只狮子咧系食肉嘅，跟住咧因为平时人喂佢噶嘛，佢唔识打猎噶嘛，佢冇喂之后咧佢做唔到嘢食咯。佢啊连佢个 friend 啊，佢饿到咧嗰只斑马啰柚都要咬。男仔话俾佢个道德观念可以困到佢五年，可以困到佢十年。佢就系对住你，佢真系闷到咧想跳楼嘅时候咧，佢就好想食肉噶啦。佢嘅动物性根本就系想沟女噶嘛，真系想沟女呢个动物性系所有男仔都系，我哋唔可以否定呢个系真系现实嚟噶嘛。佢嘅道德观念后天道德观念 系 令到佢绑死咗佢，就好似只狮子咁。但系如果你放翻佢出野外，佢天生个基因佢就系要咁噶嘛。 但系惊唔惊啊？有一个即系理论叫物极必反咧，当女性接受晒你呢一套嘅观念啦，咁大家女性就谂啊，咦，我都应该要出去滚，咁就似韩国咁啦。咁点算咧？ 我觉得呢若果是要咁呢、你哋要接受第二样嘢，你要失去你嘅男朋友或者老公。男人呢是绝对唔容许女人用外语嘅。 啱啦， 点解呀？点知女人呢是容许男人用外语多啲嘅，相对嚟讲只要你唔爱嗰个人就得啦。你可以同嗰个人有性关系，但你呢就唔好爱第二个女人，咁佢呢就勉强可以接受。点解呢？就真正分别系。其实呢啲全部都系 Discovery Channel 话俾我听。因为呢若果个女人出去滚呢、个男人呢唔知道底系咪自己。都未有验 DNA 之前。所以呢我白白可以养咗人哋个仔好多年。咁所以系完全不能接受。好啦，你出去滚，就算有个仔你唔爱㗎嘛，你唔养就得嘛。如果你爱你就养，一养就分薄咗个男人嘅 asset。即系个资产，咁就唔得咯，所以又系你明唔明啦？好啦，所以女人比较接受，你可以出去逢场作兴，你净系听啲女人咁讲啦，系咧你就唔好搞出事啊，唔好搞翻嚟屋企啊，个原因就咁解。男人咧，若果知道我咁讲，个女朋友有外遇嘅话，一定唔要。其实真正原因系咁解。 所以但系呢个系用经济学嘅上边嚟讲嘅，就系因为你外遇嘅时候，可能呢个仔唔系我嘅。 呢、这个其实系叫演化心理学。其实所有呢啲咁嘅我哋而家现代人嘅价值观咧，都系来自个基因。 系 因为个基因系咁样，所以咧啲行为就系咁，系解释个基因嘅。 咁但系点解我哋呢个社会系提倡男女平等咧？即系如果系呢个演化心理学嘅话， 男女平等系多余，男女根本就唔会平等。 啱啊，呢、这个啱嘅，其实系啱嘅。咁但系点解都要 一样嘢？好多女仔做到人都做唔到。 系。咁我就系话点解？因为我哋男 其实平等，我觉得只不过喺工作上嘅机会上嘅平等，其他有啲 value 系冇办法平等嘅，永远都。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就系呢样嘢，冇办法平等嘅就系女仔就系唔可以有外遇，因为即系对于我个价值观嚟讲系冇得倾嘅。我 at least 我同我朋友都冇得倾嘅。 明白。 即系所有男仔，我唔知你啦，你得唔得？ 嗱，我因为好得意啊，因为我系一个天秤座人。咁我就嗱天秤座人啦，嗱讲明啊，天秤座人啊可以好公平地假嘅，就系点咧？就懒系咨询晒各位，嗱你对呢件事点睇啊？你点睇？其实我心里头有个答案嘅。 咁我就嘗試好公平地去傾嘅，我只可以咁講嘅啫。即係我所嘢都係嘅，你話去邊度食飯，我明知係遠，我唔想去嘅，但係我都會話咁，我就你啊，行到兩步我就話都係唔好嗰度。OK， 因為我係不斷稱事物懶係好公平咁樣。嗱，你講你話你不唔不能接受自己唔好去滾咧，但同時間我都唔能夠接受人哋去滾，你明我意思啊？即係我盡量嗱，呢個真係要睇 timing 同埋 case 啦。我只可以話我就係我盡量我唔負人，我亦都唔想人哋負我，盡量係咁諗咁諗嘅。 如果你真係唔小心負咗人，咁我可唔可以再翻借補償翻 咧？嗱，呢一個嗱，我睇過一套電影咧 ，exactly 係咁嘅。呢一套電影叫做 Chasing Amy， 喺套西片嚟嘅，就係嗰個男朋友去滾，然後嗰個女朋友直成做埋一次係一模一樣嘅，咁佢就。我意思就做完之後就話我同你打平，咁係咪 OK 啊？嗱，打平咗嗱，大家唔好記住啦，就嘗試係唔 OK 嘅，因為你嘗試係做翻打平咗就即係我又冇欠你，你又冇欠我，大家可以平時咁啦，我哋大家出去玩啦咩啦，其實已經係以前嘅時光係不在啦。嗱，我只可以話其實我未試過，因為我都未結婚，咁所以我就即係未試過嘢，我好難答到你嘅。咁但我人生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話，我盡量唔好對人哋唔住，我亦都唔要令人哋對我唔住。 當然啦， 係啦，咁你 真係對唔住嘅時候就 我好難去假設啦，即係好似話嗱，如果我係你，咁我有間公司好似你咁嘅，咁我點樣去 manage？ 所以好難去假設你，因為我未諗過人生會有咁嘅生意啦。咁我如果我倒轉頭，我問你，咁你會點樣？ 不能接受， 不能接受， 完全不能接受，就因為個原因。即系到最后演化心理学解释俾我听， 系 冇可能嘅，点解？ 系 即系我觉得咧，唉，好似好灰咁。 系咯，嗱，如果系咁，嗱，你对唔住你太太啦，当住咁先啦。咁你有冇谂过，其实你会唔会即系点样面对佢咧？即系佢个感受会系点咧？ 咁就咁尽量去。 第二，你同佢冚平死啦。 另外，好多人就各地赔款啦，咁解。 你有经济手段去解决啦， 好多人都面对 噶， 事实系咪先？ 咁呢个都好灰，真 系唔系好灰嘅两样嘢。我叫啲女仔即系接受呢个世界冇100%专一嘅人， 系 等于我叫啲男仔， 系 喂女仔嘅动物性系点啊？女仔就系烦噶啦， 系 咁你咪要接受佢烦咯， 系 就咁简单。 你头先讲嘅嘢咧，其实我觉得系好有道理。但你会唔会觉得自己系理性地主观啊？你明我意思吗？因为咧，你将所有情感上嘅嘢科学化咗， 可以咁讲嘅。但系而家为止，即系我唔敢讲我未来会唔会识咗套学问，令我再大彻大悟。如果唔系咧，暂时嚟讲呢个 value 咧，我觉得系都几终极嘅。对于我嚟讲系， 系 一个几终极嘅 value 嚟嘅，即系对于男女关系嚟讲。 嗯， 因为我见太多啦，我见太多啦，可以劝啲女仔。 但系因为我想听你讲系完全，如果你将个所有嘢都理性化咧，你真系跟到嘅，你真系可以跟到理性化地进行晒所有事情。 当然系有情感啦，但系尽量都系以呢个 rules 去做，即系尽量跟呢个 rules 去做， 即系你系唔会即系死喺任何一个女仔嘅手上嘅，即系跟住呢个 rules 喺手上。 点样叫死？ 即系类似系可能佢对唔住我你啦，你 end up 系你自己走唔到。 我未试过，我未试过。 OK， 一个妒忌之火已系烧晒所有，冇情感可言。如果你我唔知道我系咁咯，即系个嬲嘅程度一概过晒所有嘢啦。如果真系有外遇嘅话，我都试过噶，我真系试过，唔真系斩咯， 系 真系斩咪斩完咪， 哇好犀利， 好快有一个好快一个好汉啦。 哇你好汉其实你可以表面上做到好汉咯，但系嗰个回忆佢唔会刺痛到你嘅咩？ 当你有新嘅发展嘅时候咧，你好多嘢你就好快，你原来你发现时间过咗，几痛嘅刺都系一个好短嘅回忆。时间过咗呢啲嘢全部都好小事。我成日都讲，喂喺97之前你见嗰啲人跳楼咧，多数都系为情，好少为钱。 系 依家呢两人经济好翻咧，都系情咧嗰、那个 chemical 啊系好重，系人人都好难顶，系即系嗰个情商好难顶，系比破产更严重。所以你话嗰个药系咪好重？系好重，但系到最后其实等于做人咯，即系你如果识乐观去谂，咁好多嘢唔好转牛角尖，系因为可以解决得到咯。我成日教啲人分咗手系点咧？分咗手，啲人觉得自己好辛苦咧，永远系得一个原因嘅，因为点解咧？成日谂住对方嘅优点，永远佢啲缺点唔记得晒，咁觉得哎呀真系好好啊，我真系对佢，我真系对唔住啦，嗰样又好，嗰样又好，我点解要同佢分手咧？咁你咪好辛苦咯自己。而唔系调翻转头，你分手嗰 moment 开始系，喂，睇下佢啊，嗰时几衰啊，几多样嘢好衰，而家分手真系好啦，我而家唔使再接受佢呢啲衰嘢啦，你明唔明？咁你咪冇咁痛咯。 其实你可以天性都比较念旧， 男仔念旧啲， 女 仔一有第二个男朋友乜都唔记得啦，男仔十年前嗰个女朋友想揾翻嘅，系咪先？都想揾翻，喂，倾下偈啦，跟住嗰人嫁咗啦，倾咩啫？男仔越多越好啦，喂，嗰个同你有情感嘅，又唔使由头去边一个，好多人咧一冇一闷咧，即系我男仔朋友一闷咧，反翻俾啲旧女朋友，点啊最近？ 佢呢个角度又啱喎， 系咪先？即系男仔又比较念旧， 男仔先念旧啊！ 佢念旧，因为佢其实佢觉得嗰个 entry barrier 低，所以其实即系好奇妙嘅男女关系。我觉得男女关系系用一同一生去学嘅嘢嚟， 系 点样同男女关系相处系。而我觉得咧，即系我觉得我真系好了解女仔，我都几明。但系如果要当我呢个 theory 同唔少女仔讲过，佢哋系唔会接受。即系战争到底嘅，有啲咧就接受咗之后咧，唔讲俾你听，因为唔可以话俾我接受咁样嘅人，咁你咪好放肆系咪？但其实咧就心底里面咧就已经系接受咗呢样嘢。 不如如果下一世俾你拣，你会唔会一样系做翻男仔？ 一定做男仔。我净系谂每个月要 M 嚟，我都觉得系咪？即系呢样嘢已经不能接受啦。虽然做男仔压力大好多，因为做男仔好惨嘅啫，个社会逼到我哋有价值观啦。做男仔就要叻， 系啊， 要成功，佢要有钱，呢啲咁嘅嘢。男仔咧唔可以即系好 hea 咁啊，开开心心咁过日子好难嘅。女仔好 hea， 人哋觉得应该喎。呢个就系等于你唔需要每一个月 M 嚟，咁你付出咗嗰个嘢，咁咧付出咗呢样嘢，你咪要面对社会压力咯。系啊，但我宁愿面对社会压力啦，所以我就系咁解。 哇，即系我觉得呢个现实咧，其实系哇，即系我觉得好残酷啊。 个个同啲女仔讲，哎呀，我知你啱，成啲女仔，但系可唔可以唔好咁血肉啊？系就系咁， 可唔可以有大个美化啲嘅版咁样？ 喂，十分爱啊，咁收得 系， 就因为啲人感同身受啊嘛。独家试爱十分爱，其实系一部写实片。到最谂你都要讲大话嘅， 都系真。其实呢个问题，我同阿邓丽欣之前佢其实另外一个嘉宾嚟都讨论过，佢都觉得十分爱讲嘅嘢系百分之一百系啱嘅，同埋系好事实嘅事实。 你问 Stephy 佢接唔接受？我话唔信你真系，佢知道系咁，但系佢都唔想系咁，佢都唔会认系咁，系咪？因为佢觉得可唔可以俾个最后嘅 dream 我邓丽欣，我就会揾到一个白马王子系对我一百分之一百忠心嘅， 系 就咁。每个女仔都有咁嘅希望，事实咧就冇，所以咧呢啲爱情故事咧，点解佢咁突出咧？即系感同身受，因为写实片嚟嘅，根本有冇写实片系咪？我觉得佢好啱，譬如十分爱第二讲嘅嘢系，喂你见到嘅未必系真嘅，又真嘅你未必见到啦。即系唔好当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先得噶，系冇可能嘅，系咪先？呢个主题好，所以佢成功咯，系因为好耐冇咁写实嘅。但系如果咁写实嚟讲，我提议大家睇一部叫 Closer 系更加血肉，系比系即系年长啲嘅独家试爱十分爱版啦， 系 好即系讲喺关系讲咯。 佢每一句对白都好攞命， 系啊， 嗰个电影 好好睇 ，Closer 就讲啲男女点衰法。 佢完全系女头嘅角色，冇一个人系诚实，或者系每一个对白系诚实嘅。 系啊， 系其实好震撼嘅。我第一次睇都好震撼， 好震撼。 呢个电影，因为佢剪法好好， 系 佢剪得好， 接法好好。咁所以即系大家睇下 Closer 同埋十分爱，就明白嗰个男女关系系真系咁样。 咁你觉唔觉？譬如而家你有嘅生意咧，系类似系拯救紧香港嘅女性， 又唔可以咁讲嘅。即系每个人佢有个唔同嘅价值观，佢自己有自己嘅 value， 佢自己觉得而家我需要变靓啲，咁咪变靓啲咯，系咪先？我觉得我唔需要靓啲，我变得有内涵啲，咁变得内涵啲咯。但系而家就真系出现咗市场嘅问题咯。其实佢哋都未接受到噶，即系香港女仔佢道德观念好重噶，好多香港女仔未接受到整容呢样嘢噶，佢就觉得诶，即系佢阿妈同佢讲咁又系唔好嘅整容，后遗症啊，老咗你睇下边个老咗咁噶啦。其实而家点会啊？你估就系七八十年代咩？咁佢啲价值观佢唔系可以一朝一夕可以改到，要用相当时间去接受。即系以前去减肥公司减肥咧，都系罪嚟噶嘛，都唔俾人知噶嘛，即系偷偷摸摸噶嘛。等于而家整容都仲系一种罪嚟，即系喺佢哋嘅 value 里边仲系一种罪嚟。 OK， 咁我今日多谢你啊，即系你话节目分享你呢个咁对我嚟讲咧，其实呢个社会上都好咧，或者你讲嘅嘢系一啲怪论啊，但系我觉得其实系佢怪得系好合，即系逻辑，尤其是呢个系一个社会嘅现实。 我就比较会提供一个唔同啲嘅 view 俾大家，因为点讲，可能我真系日日喺度见咁多女仔， 系 即系我唔系要你欣然接受咁，但系到最后如果你见到个现实系咁咧，都要接受啦。 好，今日多谢你， 多谢多谢。謝謝 世界配乐，陈辉阳邂逅众生花。